大年初二嘅时候对做例牌嘅动作嘅。 而家时间下昼2:09，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 咁我话晒都叫牛年第一日嘅节目啊，系咪先？ 开年啦， 系啊，咁啊俾啲新嘅期盼大家， 新年新气象。 系啦，咁啊话说咧又有段股啊，咁啊话说上星期就讲起小弟就买咗个数码暴龙嘅 figure 啦，嗰啲，系啦，咁跟住之后话说咧，小弟啱啱今个星期二咁啊要同阿波盛翻嚟电台度做嘢啦，咁咧千载难逢嘅好机会，咩叫千载难逢嘅好机会呢？就是我可以翻到嚟电台，你知而家好少翻嚟电台噶啦，仲要系夜晚翻到嚟电台，更加系千载难逢嘅机会。以前都话叫多啲，由五日变三日，三日变零日，或者一日 啦， 系啦，四变十二，来到这个礼拜更加讽刺。好啦，咁啊话说咧，即系咁难得嘅机会，点解难得呢？因为小弟拎完啲玩具唔可以拎翻屋企啊， 佢俾人斩 系啦，一定要 掉晒呢啲玩具出街啊， 一定要拎嚟拎翻嚟公司摆喺电台嘅 locker 入边嘅，系啦，咁所以咧即系礼拜六系唔得嘅，知唔知点解啊？因为礼拜六我哋一点零要翻到公司啊嘛， 哦，唔够时间， 未开个人未开啊，未开眼啊，唔系间铺头未开啊，系我未开眼啊，咁所以咧就一定系要夜晚放工即系六七点嘅时候咧，然后就拎完之后就翻电台咧，就千载难逢。你知嚟紧下个星期，即系嚟紧呢几日，可能又唔知铺头几时开工啦。 系 咁，总之就即系难得有机会，咁啊拎咗盒模，唔系拎咗盒 figure 翻嚟。 耶！ 咁呢盒 figure 咧，大盒嘅，系钢之炼金术师 Ron Mustang 莱马斯丹嘅一个坐喺 sofa 上面，一个摆出一个。姿态几靓仔喺度， 智者咁嘅 feel 啊！ 智者咁嘅 feel 啊，好似喺度深谋远虑咁样，喺度计算当中。咁我觉得好靓，咁就买咗啦。好啦，咁啱啱都提过啦， 几简单，觉得靓就可以买啦。几开心， 几开心，新一年氹下自己开心啊嘛，系咪先 ？Anyway， 咁就买咗啦。咁啊买咗都未算开心嘅，同波盛倾起一样嘢咧，就真正令自己开心啦。系啦，呢叫精神自我。开心法，咁咩事呢？咁啊，嗱，啱啱提过啦，冇得拎盒 figure 翻屋企啊嘛，系咪先？ 系， 咁要摆公司，所以如果真系揾日有机会打开我嘅 locker 咧，人哋所有电台同事嘅 locker 全部都系摆啲 CD 啊、大碟啊，有一两个杯面咁样啦，系咪先？系啦，咁都好合理啊，系咪先？ 杯面啊， 系啦，我 locker 上面嗰个咧叫黄 X 斌，系啦，打开佢个柜，大家唔好以为系玩具或者啲波衫啊。或者啲 X 俾佢嘅嘢啊，系啦，都 系 CD 嚟嘅， 都系 CD 嚟嘅，佢都系个电台主持， 系啊。 但系小弟打开我嘅 locker， 全部都系玩具， 非常之多。 系啦，我相信我嘅 locker 玩具量啊，系多过玩具特首尹子龙嘅。 佢嘅 locker 嗰度啫嘛，嗰个啫嘛。 哦，咁冇啦，冇啦。 龙哥摆啲咩咧？龙哥就摆一啲热水壶啊，插电线啊。 嗰啲真系夜晚通宵要用嗰啲啊。 都有摆碟嘅，系啦，咁啊通宵要用嘅嘢。咁我就真系攞嚟摆晒嗰啲 figure 啦 ，figure 啦。保守估计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嗱呢度系一 set 三只嘅六只啦，跟住八只，跟住你俾我嗰盒模型，九盒模型，仲有架四驱车。十件玩具差唔多，十件十一件， 几专业 系啦，好啦，几专业 系啊， 咁啊 唔系边度嘢节目 系啦，咁呢度就系摆咗喺公司 locker 啦，而再保守估计屋企嘅储藏量咧，系呢度嘅三至四倍， 真系好 黐，即系换言之，我起码有五十盒嘅玩具啦，差唔多 系啊， 三十盒啦，系啊，差唔多啦。咁啊，话说咧，小弟咧早。个零月前啦，咁有日同阿一师嫂即系两个人行街，无啦啦倾起嘅真系。喂，如果真系即系咁样讲起啊，如果真系买咗层楼嘅话，咁点样装修好咧？咁样即系个柜够唔够摆晒我啲 figure 咧？ 佢本身有冇 figure 噶？ 佢都有几只，但系佢唔多嘅。佢有一两只好大只嘅 figure， okay, 但系唔多嘅。 主力就系你嗰啲嘅啫。 我谂佢俾进十只左右啦。 都十隻， 都十隻，其實都十隻， 都十隻， 係都十隻嘅，其實都係，同埋好多都係我買俾佢嘅，係啦。唔係佢啲細盒啲嘅，啲細盒啲嘅，係啦。咁 anyway 啦，咁然後就即係討論起，咁佢話啊，其實你可以試下，即係如果有個大嘅空間，咁然後可以間到一埲牆，而將嗰埲牆變成用你啲 figure 砌成一埲牆啊，去間開兩個房仔咁樣。 The wall of toy， yeah， wall of toys， 玩具牆， 係啦，玩具牆，幾開心係咪？嗱， 靚啊，望落去都 咁，跟住所以咧，嗱，禮拜二啱我咪話拎咗盒萊馬斯丹，即係驗資煉金術師嘅 figure 翻嚟，咁同個波勝拆完開箱完檢查完冇問題之後咧，咁啊擺入去嘅時候咧，我就講起呢樣嘢咯喎， 係啦， 哇，講起喎，係喎，我諗到條橋喎，嗰條橋就係假設我屋企有個大嘅廳，咁你要界開飯廳。同埋 正常客廳， 正常客廳嗱，因為我有個親戚屋企即係相對地大啦，咁佢用咩間開咧？佢係用魚缸嘅， 哦， 好多人都係咁樣 嘅，係 啦係啦，即係有缸大嘅魚，咁佢咪間開， 好似牆咁樣， 係啦，咁間開飯廳，同埋中間好似有個屏風仔咁樣，或者有啲人怕走廊打開大門直對住就係自己嘅客廳咧，都會咁樣間一間噶嘛，係啦，咁我就話。是喎，如果我擺塊好大塊嘅亞加力膠板，然後棟起佢兩塊，然後我中間攝玩具咪得咯。 係啊， 好壯觀喎呢件事。 仲有啲信和嗰啲格仔鋪嗰啲感覺啊，一盒盒咁樣。 係啊係啊，好壯觀啊嘛，係咪先？ 即係個現時點嗰啲咧？ 係啊係啊， 成棟全部都係，其實好好睇㗎。 其實好好睇㗎，跟住兩個人就喺度咁樣傾啦。係喎，係得喎，喂，正喎。跟住到時又唔知點樣，係啊，走啲威士忌嘅酒咧，擺埋入去，好正啊！ 呢個真係好緊要，就係因為我最近。即系屋里边嗰啲威士忌酒樽，其实真系好靓嘅。如果你有埋射灯，即系譬如你饮完之后，你唔惊影响嗰个质素。嗰啲射灯咧，我见我有个朋友屋企啊，哇，好靓，好有钱整一排咁样样。哇，苏格兰有一堆，跟住你知日本威士忌其实佢高度好多都差唔多噶啦嘛。跟住又有一排咁样摆得好工整，然后射灯照住佢就觉得自己好似系嗰啲高档次嗰啲酒吧后面嗰排， 后边有排酒 咁样。甚至乎我谂过，定系唔好用上面射灯，而佢下面咧，譬如你一层层咁样，你当一个即係嗰啲叫咩一層層嗰梯級咁啊，個射燈裝喺下面， 係啦， 照翻上個玻璃。 仲要點樣啦？你兩樣嘢擺埋一齊嘅時候，你就開住杯威士忌，望住自己啲 figure， 有盞射燈射埋去啲 figure。 係啦， 仲要呢種擺法最緊要係咩啊？最緊要係我可以唔使拆開啲盒啊嘛， 你都可以睇得到啊。 係啦，即係我可以成盒連埋個紙盒嘅 figure 擺入去。 係啊， 我呢啲盒控嘅人嚟講咧，係非常之即係好中意儲盒嘅人嚟講咧，係人生嘅大樂事，飲住杯威士忌，然後仲望住埲牆，啊，嗰隻 figure 真係好靚， 真係好靚，好啦，咁啊，討論嚟到呢度啦，下一個討論，即正所謂新一年，等大家有啲期盼啊嘛，哇！正啊！ 哇，谂起都开心啊！哦，成日翻屋企食饭啊， 系啊，系啊，望住佢食碗牛腩面啊，都觉得自己高端咗啊，高尚咗。 食牛腩面啊，因为买 figure 冇晒钱啊， 冇错啦，就系到钱嘅问题啦。究竟间屋要几大先至容许到你间开埲墙咧？ 讲到间屋好似除咗 figure 之外，好似冇乜嘢要摆咁样 啊！你知唔知我嗰日同阿一师嫂倾起呢、這个，即系佢话可以 suggest 咁样啦。 嗯、 我话其实仲有一件好紧要嘅嘢，我一定要摆喺屋企，而呢样嘢我真系谂唔到点摆。 不嚟屋企啊？做啲咩啊？ 系啦，我架单车。 系你而家架单车摆屋企嘅？ 我而家摆喺饭厅嘅，即饭我屋企，即都即屋企而家住紧嗰度都叫。正常 size 啦，細過你屋企少少啦，就當你屋企差唔多，即係個廳可能200零尺咁樣啦。咁有個飯台嘅，但個飯台長期冇人食飯嘅，咁所以側邊咧嗰啲拉出嚟本身預你拉飯凳嗰啲位咧，就擺曬雜物，我就攝咗喺嗰架車嗰度，因為屋企從來唔會齊人食飯嘅， 哦、 因為阿爸媽唔喺香港啦，咁我翻工嘅時間又咁浮動啦。咁所以就好少用啦，咁所以就攝咗喺嗰度啦，系啦，咁又攝咗啲咩咧？我細佬做 gym 嗰啲啞鈴啊，我行山嗰啲背囊啊、瑜伽隻啊、睡袋嗰啲，即系啲雜不楞嘢就擺曬喺嗰度咯。跟住之後就係咁樣咯。 所以我 就話點樣擺架單車咧？我話我 the dream dream house 係啦，除咗 都唔係 house dream flat 係啦，除咗我賣尾 house dream flat 係啦，即係除咗係。House of Toys 系仲要 House of Bike， 我是幻想蹦牆呢可以容許我掛上去啊！ 你真係好奢侈啊！你嘥咗一埲牆啊！你明唔明啊？ 陳欣宇都係咁講， 一埲牆可以擺個組合櫃到天花板，裝幾多雜物啊？你諗下轉櫃嘅時候啲風扇咧就擺入去，好啦，東京拿一個暖風機出嚟，嗰個組合櫃幾緊要咧？你諗下，你擺部單車喎，我又冇分踩喎，出街我又冇得坐後面啊！ 跟住我諗到一個好好嘅方法。哇！摆个电视机上面，即系挂喺度得唔得咧？即系你电视机拍墙噶嘛？理论上系咪咧？ 系 系啦， 但通常蹦墙摆完电视上面都好少有位再摆其他嘢。 都系， 所以单车、啊、师傅， 所以我同波胜礼拜二嘅讨论最尾嘅 end up 系，其实都冇钱啦、 啊，谂下算， 谂下算，其实都冇钱啦、 啊，唔系啦。自我开心完之后，其实嗰啲系咪又摆？ 精神自我胜利法，新一年教大家，等自己开心一下， 系啦， 真系好开心嘅嗰下，哇正、啊！ 虽然维持咗15分钟，都叫我开心过啊！你近排有几耐冇开心啊？你咩先？ 都叫开心过啊？系咪先？ 系咯。 唉，新一年。 俾啲目标啦，俾目标自己啊！ 唉，抽咗七年啦， 你系我识嘅朋友里边咁坚持继续抽居屋嘅人，其他人都已经放弃咗啦。 你知代表啲咩啊？我七年嘅人工都冇加过咯， 因为除咗抽居屋做唔到其他嘢。你唔好以为佢成日喺节目度讲话咩私楼私楼啊成，佢真系得个讲字嘅啫。 鬼买得起咩？嗰埲墙、嗰啲玩具，最尾咪系摆咗迷你仓。 记起偷偷的去找，在我身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渴想，明明裂碎，碎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外，发现。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初动在人海，还靠什么走到爱？叫世界来漩涡，很想卷起你好，偏卷起暗黑，离合聚散，震到心内依然存在，亦存在太。将从前抛开，美丽的祝福没了变作尘埃，总抱到没世更悲哀。 又是无角色波城 与牛嘟一， 牛嘟一，牛嘟一，你说你啊，是不是不啱啊？成日做嘢错晒，有咁求其，是不是你错啊？ 是，是我错。 哇，做你几多次啊？次次都唔改，而家又出事啊？你话系边个问题啊？ 我嘅问题。 咁你系咪应该讲对唔住啊？ 唔讲。 唔系嘛？原来你系牛精一。唔怪得咁硬颈唔肯道歉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又系无角色波城 与牛嘟一， 牛嘟一，牛嘟一，听讲你份工好好玩，好过瘾噶，可唔可以话我知系做咩噶？ 嗯，平时同啲女仔倾下偈咁样啦，氹下佢哋开心。咁啊，有时会搭住膊头一齐影张自拍照。咁最主要都系令到啲女仔开心嘅啫。 咦，咁正？今日即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嗰个《我是你的后援会》？ 唔系，系日本着西装演金毛嗰啲。 唔系嘛？原来你系牛郎一，但你个人做牛郎会穷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又是无角色波城 与牛嘟一， 牛嘟一，牛嘟一，新一年不要这么火爆啦，知不知道啊？唉，你成日这样冇人想理你噶啦，喐啲就喐手喐脚，你话咁样系咪唔好啊？唉，你咁躁做咩咧？解决唔到问题噶嘛？喂，听唔听到啊？喂，同紧你讲嘢啊 ？Are you talking to me? You talking to me? Oh yeah， 啾啾，唔系嘛？原来你系牛仔一，同人嗌交就决斗开枪，同埋嗰个系 taxi driver 嘅对白嚟噶。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又是无角色波城 与牛嘟一， 牛嘟一，牛嘟一，我们都认识了这么多年，其实你觉得我们的关系怎样？是不是都算很熟？ 一般般。 那即是有几熟啊？形容你听下 ，medium rare， 唔系嘛？原来你系牛排一，咁你想跟意粉定薯菜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又系无角色波城 与牛嘟一。 牛嘟一，牛嘟一，话咗你几多次啊？啲嘢唔好摆咁出啊嘛，啲嘢咪成日跌咧。琴日跌水壶，今日跌支笔，点解要摆咁出咧？点解啲嘢会跌咧？点解啊？ 因为地心吸力。 唔系嘛？原来你就系牛嘟一，我就知啊，使你讲。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又是无角色波城 与牛嘟一， 牛嘟一，牛嘟一，你是不是有事想考我啊？ 你知不知道在1992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影响这个世界？ 1992年啊？

边 边个？你哋会唔会倾下偈噶？ 即系自己 诶，嗱， 真系啊，你 系啦，工作人员就话系阿波胜苦恼啲嘅，系啦， 我个样似苦恼多啲嘅，成愁眉深锁嘅， 我个样就正能量啲嘅， 你何止正能量啊你？ 两个都好开心啊，小德， 系啊，系嗰啲 假嘅， 我估阿波啦， 佢即系佢个样似唔开心多啲， 所以就会攞女朋友张相出嚟 ，OK， 你个样似唔开心多啲， 系啊， 你呢排冇嘢唔开心啊？ 有咩唔开心啊？ 成日对住阿一咯， 除咗对住佢之外咧， 而家有啲烦恼嘅，即系 有咩烦恼？ 好想去厕所。 呢一刻啊， 依家好想去厕所。 咁快啲攞张相出嚟睇下啦！ 好啦，真正嘅答案啊，答案系我嘅。 系啊，一嘅你估错咗。 我爆多一样嘢先，即系啱啱做访问，你咪即系上一次我哋你啱啱即系做呢个之前咪做 music drive 嘅，即系个 video 嘅访问啦。我喺出边 lobby 等紧你嘅时候，我就系同女朋友 FaceTime 紧。 哦，想表达啲咩啊？ 冇好 sweet 咯，想表达我自己。其实有两个原因嘅，系啦，即系第一个就系你睇到张相，你会觉得有动力啦。第二个就系觉得啊，我连佢都忍到，其实有啲咩我系做唔到咧？ 兜个圈赞噶，呢个系赞噶系嘛？ 赞噶。 自己啊， 都系赞自己。 喂，你冇呢种感觉咩？哎呀，我连呢个女人都忍到，其实我真系咩都做得到嘅。 佢听唔听你节目噶？平时 我有佢女朋友 Facebook 可以 tag 佢咯。 哇， 系可以话翻俾佢听咯。 咁睇下佢下一步嘅测试做唔做到？ 之后你仲可唔可以出现喺电台 ？Challenge。 但我想问咧，譬如阿一头先佢话即系工作同工作之间有空档，咁佢就会把握时间 FaceTime 另一半，即系俾机会见到啦。但对于你嚟讲，如果男朋友咁样做，你觉得系咪 sweet 噶？ 我觉得都 sweet 嘅，即系因为呢个都系一个 effort 嚟，我谂对住即系对于男仔嚟讲，咁要即系男仔首先唔会中意见到自己个样啦，系咪？即系首先唔中意讲电话先嘅，我谂好多都唔会啊， 唔讲好长嘅电话得咯， 唔讲好长嘅电话 系啦， 即系但系仲要话要。即多样要求，要影埋个样咁，又要你睇咁，可能男仔会嗰啲即系一路讲电话，可能一路做紧其他嘢噶嘛。咁但系你 FaceTime， 你要摆低晒你所有嘢嚟 FaceTime。 因为面对面见到样啊嘛。 唔系，我而家系一路剪带一路 FaceTime 嘅，即可能佢有佢打机，我有我剪带。 咁你都唔系睇到佢噶？ 唔系唔系，间唔中望一望，点啊？做紧啲咩？但然后就继续喺度剪紧。 闭路电视咁啊！你嗰次 闭路电视咁样，有个 CCTV 望住我。 系佢要求定系？系你提出嘅先， 冇嘅，因为真系有时间系冇时间陪对方嘛，咁、你觉得咁样系好似即 kind of 系咪约会紧，系咯，补偿紧咯，咁样咯。够钟翻嚟啦！ 喂 ，Hi， 我系一啊。 Hello， 喂一你好啊。 Hello， 我系波胜啊。 Hi， 你好，你好，大家好啊。好特别啊，电话 系啊，系咪因为喺电话边认唔到我哋把声咧？ 下次认得噶啦。 系啊，我其实我系 Eric 嚟噶， 我系严晴啊， 肯定唔系。 都费事理你啊！ 最近生活好吗？ 最近啊，好啊，正向啊，要真系唔系讲笑，因为即系。疫情好多嘢都生活，疫情好多嘢喺即生活上都唔同咗嘛。咁如果你唔开心啊，或者埋怨啊，你就真系咧会数之不尽咁样唔开心落去噶嘛，系咪先？ 嗯， 咁所以即系要 keep 住其实都系一个练习嚟嘅，即系凡事去揾好嗰方面睇下咁样咯。 上一次咧，我哋就讲起俾你估下，究竟边个会攞另一半张相出嚟睇嘛？ 嗯， 我已经戒甩咗呢个坏习惯啦。你估下点解我戒甩咗呢个坏习惯？ 唔想见到佢， 冇咗另一半啦。 呢个估得非常之好，好直接。 直接唔同咗啦，或者冇咗啦， 系错嘅。 有冇宠物啊？攞啲宠物相嚟睇下咯。 因为我呢排咧，呢一年咧，心情唔好，即好似你话斋，心情唔好，搵啲开心嘅嘢睇啊嘛。我呢排睇我契女张相咯。 其实睇小朋友相都真系几治愈嘅，我觉得。即系小朋友同埋自己嘅宠物咧，系真系一秒你就会令到你开心啊。 系。 即系可能系佢哋嗰种天真同埋单纯。嗰種可愛係啊， 因為我見到你Instagram 嗰度都有兩隻嗰啲狗仔啊嘛，係咪啊？其實都唔叫狗仔， 狗仔 都好大隻啦。 係啊，佢係隔離犬咯，即係我領養咗嘅我領養咗嘅狗狗啦，其中相裏面嘅一隻。咁另外一隻就係佢哋都係以前喺澳門嗰個賽狗場嘅時候嘅鄰居，即係隔離鄰舍咁咯。咁所以都好。 好彩咁同某啲嘅狗主都認識到啦。咁因為大家都會有好多嘢，即係會關於隻狗嘅想分享，因為始終佢哋真係好大隻，同埋佢哋嗰個個 background 即係個背景比較特殊啲啦。咁所以都養嘅時候開頭會有少少挑戰性咯，即係唔係好似細細隻嘅 poodle 啊嗰啲狗啊。好容易 handle， 或者同埋佢哋可能有啲傷患、舊患嗰啲咧，咁係啦，變咗照顧上係特殊少少咯開頭，但其實佢哋係好乖、好温順嘅咯，就算咁大隻都。 我以為嗰啲，因為佢始終以前係跑噶嘛，即係賽 狗嗰啲噶嘛， 我以為會好勇鬥狠啲添， 同埋好活潑。 係跑步嗰個跑得好快啫，但其實佢哋嘅性情係。好純嘅，好温順嘅。 領養咗翻嚟之後，佢哋有冇見過佢真係用盡全力地去跑，係可以去到幾快咧？ 我有啊，我見過幾次咯。 跑啦你，放佢出去走啦咁 啊！ 寵物小精靈咁樣。 我朝早七點鐘帶佢出街咁樣啦，因為我屋企附近有一個運動場地。咁我嗰次就咁早同埋禮拜日嚟嘅，咁就冇人用緊。咁啊，哇！天氣又好好喎，嗰朝早。咁我哋就行到去嗰個運動場。咁嗰陣時其實我都同佢做咗好多訓練嘅，咁就即係確保佢係即係佢已經好乖噶啦，即係我叫佢，佢會識得應我啊，唔會唔見咗咁樣嗰啲啦。咁我就試下放繩啦，哇！咁佢真係好似神運咁樣，見到佢喺個小運動場嗰度咧，好快咁好似即係伸展啊！stretching 神運咁樣跑咗兩三個圈咯， 係基本啊！佢係 唔係？如果有其他人跑緊嘅話咧，應該會情何以堪？哇！你跑得咁快，我點追啊？ 會嚇親咯！我諗啲人會，但其實佢哋本身係一飆就係好快，但係佢係冇攻擊性嘅，純粹真係跑得好快咯。 狂流吧，汗和淚，純屬水分。你是人。所以需要澎湃爱恨，淋漓尽致，却未够感动人。抽干身心，始终输给某君。昂然地扮成熟，承受不幸，以便能。将错的爱研制养分，如能做到吻别你的敌人，干一杯水补充些新血才热吻，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寒人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痊愈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幸福那一天回不去。是死缘，爱共受，不去解决，还会作孽，为时未晚，愿独每天清洁。饮多杯水，冲开心底那蝴蝶结。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 弱的交换你只足。无谓真一刻眼泪，栽种眼泪，自怜才有罪，长命先可以撑过去，沉梦者应该多喝水，还在渴望，人就不屡垂悲，作出了依恋回不去。 究竟有冇啲咩嘅秘密或者癖好可以分享呢？ 阿一，你开啲啊！我哋 有六只脚趾咁样咯。 咦？ 我讲笑啫。 我信咗，我信咗，我仲想话阿一不如影相咁劲，我真系信咗。 唔系啊，中意睇靓女多过睇靓仔咯，好奇怪。 我都系咁啱嘅，我又系中意睇靓女多过靓仔。 我系譬如话会见到有个真系我觉得哇好靓嘅女仔，我系会被佢吸引，我真系会个视线跟住佢。但系男仔咧，真系唔系因为尴尬，但系真系好少会系咁样咯。我系中意睇女仔。 喂，我想知喺你嘅， 但系我系中意男仔。 但喺你嘅审美观入边，咩叫靓女咧？即系男同女系咪唔同咧？即系例如男仔嚟讲，我哋可能都已经觉得。女孩子觉得靓嘅男仔同我哋觉得靓嘅男仔其实差好远嘅，系啦。咁当然有某啲已经系公认咗，男同女都觉得系啦。咁但系喺女孩子角度有啲咩系靓女咧？ 对你嚟讲， 好难讲噶，都系嗰一下嗰、那个佢嗰个气质，即系应该都系有共通嘅，都系一种好轻松，但系又 feel 到佢佢。內裏是非常之有自信，即我想真的有自信其實是一樣很吸引的東西的元素，不懂解釋，即不是一個樣子，是一種 感覺， 一個狀態來的， 一個氣場，會覺得哇 很特別、啊、很喜歡、啊 哦、 好像男人一樣，我現在說話哇好正啊， 哇正啊，看哇 你會不會跟男朋友一起在街上 看靚女、 哎、好笑啊，我們會在網上 评论嘅， 我会问佢你觉得佢靓唔靓啊？咁样咯。 但你嗰个出发点系， 你觉得唔系错佢嘅， 唔系 错 佢嘅，唔系扇佢嘅。你知女仔问男朋友靓唔靓，好危险噶， 系你知噶啦，系啦，都捉过几次招啊呢坛嘢。 唔系啊，真心想分享，即系嗰一刻自己个感觉就会好想知道一个男仔嘅角度，会点睇 系 咧？ 有冇最近睇紧嘅女仔可以等我同阿一又睇下？ 即系有讲过佢。即有一个外国的女性都是一个公认的靓女嚟嘅，咁我话觉得佢真系都好正啊，即系好有吸引力，好中意佢个味道感觉。跟住佢话，我唔中意，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喺，即系佢喺上海有一间酒店唔做嘢嘅时候，佢话佢入住我哋酒店嘅时候，我见过佢冇化妆，我完全对佢幻灭咗啦。 我好想知系边个， 我唔会讲嘅不过。好得意咯，即系可以同身边，即系同男朋友讲呢啲咁样好似男仔嘅话题，但我自己都觉得好搞笑。 唔系，有时候我哋做呢行咧，都会经常有啲 friend 问：喂，边个真人系咪真系咁靓噶？ 哎呀，咁好彩我化晒妆啫。 系上得嚟我哋呢度点都靓噶啦， 靓噶啦，唔靓都唔请我哋。 够钟翻嚟啦！ 嗰时上嚟嘅时候就有宣传演唱会啦，咁今次咧你有新歌呢个多喝水啊， 系啊，多喝水啊， 大家都等待咗好耐你嘅新作品啦，咁样 我都好开心，终于可以出到新歌。呢首歌咧系啦，由关文填词啦 ，Dear Jane 嘅 Howie 作曲啦，多喝水。咁我自己其实有时都会被问到啊，你如果一定要拣一首你最中意嘅歌系边一首？以前系我话好难拣，其实自己嘅歌好多都好中意嘅。我今次就真系达到系多喝水，因为呢一首歌其实我觉得系timeless 啊，即系点讲咧？即系嗰个歌词嘅意思系 恒久嘅， 好似钻石咁啊， 钻石咁啊。 呢首歌嗰个讯息其实系你喺。 我想任何年纪啦，任何阶段听其实都会真的，我觉得好像一个护身符咯，因为它就是跟你温柔地讲话，要好好照顾自己，要好好爱惜自己，不需要催逼自己。 你有没有试过催谷过自己，或者即逼到自己好紧嗰啲？ 其实一定有啦，因为即系做歌手都有好多唔同量嘅工作，或者嗰、那个要求其实都好高嘅。 如果撇除即系事业上面嘅嘢啦，有边一样嘢你系最想自己唔好？ 冇咁着 咁执着咧，你会觉得 咁执着啊？我其实好着重屋企，即系少唔少嘢，同埋企唔企理，同埋有冇分类咯。 你个样似嘅，我想讲 系咪啊？ 似系好干净嗰啲咯， 都系噶，即系我系断舍离，即系谂都唔使谂嗰啲咯，即系我要。掉就掉噶啦，因为我怕屋企有好多嘢，同埋有好多嘢，譬如湿湿碎碎嗰啲咧，你唔知点摆咁样，跟住摆摆下就会见到，就会变咗个台面，定系一啲角落，哇，好多湿碎嘢咁样咯。咁所以其实我屋企，因为我其实好细粒噶嘛，咁所以呢个都可以系一个秘密，或者冇讲过俾大家听嘅一样嘢咯。即系譬如话衣柜咧，通常佢咪你会再买一啲衣柜类嘅。佢有啲櫃桶嘅，咁可能好闊咁樣噶嘛。咁、但係咧，我嘅衣櫃嗰個殼咧就係、是、好大嘅。咁因為我就好中意收納啦。咁就已經我係都幾麻煩，即係或者我係希望盡善盡美咯，會度曬一啲。櫃桶仔或者不同 size 的膠櫃桶、去嵌入去一個很大的衣櫃裡面，中間會分、即一層層的，但是因為我的衣服很細件和、啊、物件都很小啦、所以呢我是用不到一些比較大的本身衣櫃裡面的櫃桶咯，所以我全部都是用一些小小個但是很整齊一排的不同 size 的膠櫃桶去收納我自己不同的東西樣咯，即譬如黑色、啊、白色、啊、肉色、啊、內衣褲、啊、衛衣、啊、T-shirt、啊、吊帶衫、啊、裙、啊跟住泳衣啊，跟住帽啊，跟住化妆品啊，跟住譬如话做 gym 嘅衫啊，即系全部系有啲好细格嘅柜，好似执药嗰啲咧。 嗯，八字柜 嘅。我系有时如果喺屋企冇嘢做，我又会执一次咁样咯，或者喺屋企可能感觉到工作压力，我会行入去嗰个衣帽间咧，自己望下， 就觉得好舒服啦咁样。 系咁望下。我会觉得好舒服咯，系啊，即系觉得啊，一样咁难嘅嘢，其实我自己都做到，同埋欣赏下自己咁 整齐啊， 咁整齐，咁俾啲信心自己，咁就继续去应付自己要应付嘅嘢咯，喺嗰一刻。 我想知系咪除咗衣柜之外咧，即系 let's say 有时女孩子出街有个大嘅手袋啦，入边你都系嗰啲袋中袋嗰啲人嚟噶。 又未至於好多嘅，因為我識有人係仲多過我，我都唔會帶好多嘢噶，因為啊係啦，我中意輕便嚇，咁、如果係超級無敵好多袋中袋袋袋袋袋嗰啲，通常都係立住個大袋咯。咁我除咗做嘢之外咧，我係中意用手袋嘅，裡面得兩個小收納袋啦。我尽量想带少啲嘢咯，即系一个系摆润唇膏、眼线，同埋眉笔咁样，跟住另外一个就系、是，因为我个银包咧系好细好细个，即系点讲咧？ 即系个手掌嗰啲嚟嘅，即系唔系长条， 三寸两三寸噶咋？ 哦， 系啊，好细个。咁我觉得佢细个得滞咧，咁我又喺嗰个无咩品嗰度咧，买咗一个超细嘅。好似銀包咁樣嘅收納袋，咁我就將我自己個銀包擺喺嗰個袋裡面。咁有時譬如啲單啊、剩啊，就可以就 咁曬落去啦， 即係係啦，塞落去咁樣咯。 好同步啊！即係我話你個感覺好整齊。再聽完你啱啱描述咗，自然出咗個畫面出嚟，你個衣櫃點樣啊？ 好無聊啊，我覺得，但係就有時享受。自己做啲無聊嘢咁樣啦，每個人我諗都有啲啩，係咪㗎？你哋有冇啊？ 其實咧喺你講三方面，我已經諗緊我自己屋企嘅。 係啊，我係 點啊？ 我係衣櫃有一堆啦， 原來我有三四個嗰啲膠嗰啲大箱咧，將一啲唔著嘅衫擺入去啦，然後上面有一堆啦，張牀尾有一堆啦，床頭有一堆啦，屋企嘅梳化有一堆啦，然後我又醒得起，究竟邊度揾得翻我嗰日要著嘅衫？ 系啊，呢、這、一个感觉我好唔中意，所以我一遇到咁样嘅时候咧，我就唔得啦，唔得啦，要执过晒啲位啦，即系我唔可以容许拿起手 揾唔到， 揾唔到咯， 好执着啊，听得出。 但系因为系咁样系省事啊嘛， 系明我哋当然知啦。 你唔好逼得自己咁紧啊嘛，好似多喝水咁样。 系啊，有时整啲嘢乱少少咁样都 OK 嘅， 都系嘅。 即系佢整乱啲， 跟住房都有少少，唔系话好整齐嘅咁多。 系啦，跟住下次做访问就话：，冇啊，呢排好乱啊，个人。 呢排好乱啊，好乱啊。 这些资料原本应该可以协助调查人员确定病毒是怎样和何时在中国开始传播。世卫小组成员说，中方提供了自己的详尽数据，显示没有发现病毒的证据，但不允许查看病例的原始数据。小组成员强调，成员国通常会提供这一类原始数据作为调查的一部分，中方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温暖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星期中后期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60%，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线嘅意外清理好㗎啦。不过一带呢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天马苑。今就係较早前呢，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线嘅意外清理好㗎啦。龙尾排到过去天马苑。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黄大仙道去凤德道一段，近雅竹街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天马苑。咁另外竹园道去沙田坳道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马仔坑道。喺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南边围汇顺处。反方向普通道出九龙近市中心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大望仔路近沙角尾路。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今年系辛丑牛年，系人都知啦。但其实喺西洋占星学嚟讲，我哋已经进入水瓶时代，到底会点咧？ 会有啲乜嘢系印证呢个时代嘅轮咧？咁佢就话有一啲叫划时代嘅嘢发生，人嘅自我主义会加强。如果缺乏咗爱咧，贫富悬殊会极速发生。 大年初一晚同年初四，闲情摩呢仲有新心灵导师莎拉 特别节目《水瓶时代十二星座新趋势》，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敏感时刻。 播成呀，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报个时先啊！ 而家时间嘅下昼两点，唔系三点零七分啊， 三点零八分啊， 八分啊！ 好啦，我哋今日服务嘅嘉宾系 郑融。 咁头半 part 讲到边度咧？ 头先啊，讲到佢个衣柜，我哋知道咗啦。 系啦，咁啊，转头又会讲啲咩咧？听翻佢几年前嘅访问先啦。情景题，咁题目就系由邱国胜，即系波胜设计嘅，咁究竟创作意念喺边度嚟咧？ 创作意念嚟自睇过一个访问，呢个访问嘅标题就话郑融爱看韩国浪漫爱情剧，系啦，演唱会要请个好靓仔嘉宾，咁我主要系留意前面嗰句嘅， 咁所以咧，你今朝 set 咗嘅题目就系、是、啊， 如果郑融可以咧，即系。化身为一个韩剧嘅女主角，可能系一个点样嘅情节啊？或者想同边个韩星一齐？ 同郑容和一齐。 郑容和，郑容和一齐。 系啊， 郑容和。 正啊！ 系啦， 好期待可以见到郑容和。 点知今日一嚟到现场嘅时候， 佢就话佢睇过嘅唯一一套韩剧啦，就系、是、呢个嘅。 呼啦啦大长今仲系 TVB 播紧嗰阵时， 我仲有一套嘅，顺丰妇产科啊，亚视播嘅，好好睇啊，顺丰妇产科 好正 喎。其实你咪唔系好好韩国嗰啲爱情剧嘅，其实 我系少啲睇剧，即系我以前会咯，同埋我系会一睇就系可能哇已经过咗三个几钟咁样嗰啲，跟住之后就发觉。太容易沉迷啦，咁所以我就唔係好俾自己睇劇囉，跟住好耐都冇睇过劇囉，其实 去。所以即係个 research 原来啊都唔一定係完全正確。 喺我浪漫 韓劇就好似你嘅真名咁樣。 我唔知道大家信唔信啦，但系维基咧就有话，即系因为郑融其实系我嘅艺名，咁我嘅真名就系即系其实都冇乜点样讲到，但系有一次我都系做访问啊，有记者就问我你。喂，好似你个真名俾人公开咗，你叫郑丽芳啊嘛，系咪？ 咁你嗰时点应对咧？ 我嗰一刻系吓，嗰、那个吓系系咪我系咪揾错人？ 点解会无端端生到呢个名字出嚟咧？ 或者吓咩事啊？郑丽芳系咪第二个 artist？ 我啊？咁即 系问紧你啊？咁样 系啊？问紧我真系跟住我之后都话俾佢听，唔系咧，冇咁、啊、样。咁我都觉得好神奇，我都唔知点解无端端，同埋边一位朋友会喺维基忽然间加咗，即系可以自由加噶嘛？加咗真名叫郑丽芳 啊，正所谓。 我好想知道嗰个朋友，嗰位仁兄 系 系 咯，同埋咁多 combination， 唔拣系拣郑丽芳，系咪有特别原因？ 真系 好想 知道。郑丽芳啊，我觉得好正啊，真系。 同埋啲 其实系郑丽芳好中意睇。 系啦，系啦，改翻标题。 韩剧 系啦， 够钟翻嚟啦。 虽然嗰次就话可能少睇啲剧，因为你话一追就会追好耐，唔够胆开始啦。但系而家可能疫症关系少咗一啲出街见人等等，做完可能翻屋企。会不会反而咁样有得开啲剧嚟睇啊？咁样 我有、啊、最近前嗰排我谂好似个几月之前，定系两个月就睇咗《Queen's Gambit》咯，即系一个真人真事改编嘅剧啊嘛，话系系咯，有个女仔由佢细个入去呢个 boarding school 开始，佢由学识捉棋到佢变咗一个职业。棋手，然之后打败咗好多专业嘅男士嘅捉棋高手咁样，嗰套剧我系觉得真系好好睇嘅， 好似张敬轩嗰个啊嘛， 好刺激咩啊？ 好似张敬轩嗰个啊嘛， 好似张敬轩啊！我因为佢哋踢眼两个都好大， 系啊，系啊，好似觉得好似啊。 你讲又有少少似喎， 咁但系除咗呢个之外，就有冇即系睇其他嗰啲剧啊？ 另外有一个叫做Alice in the Borderland， 我就睇咗一集就唔敢再睇啦。 唔敢啊？你用唔敢嚟？ 唔敢啊？系 太过刺激得滞啦啩？可能我睇剧我中意可以轻松啲咯。嗰、那个系集集都有。有人会死啊，同埋好似睇到会爆血管咁样，太刺激。 你记得边一幕咧？边一幕令到你觉得哇，真系太激啦， 真系搞唔掂啦。 我睇咗第一集啫，第一集佢咪就系要喺嗰间 系咪开门口啊？ 房嗰度嘅，要拣左边门定右边门，然之后要拣十几次噶嘛，先至、去到一个出口嘛。 系。 咁嗰度就已经哇，好攰啊，睇到。喺度先后个心好累啊，先后累。 因为有个女仔开错门之后就即刻砰就死咗啦嘛。 系啊系啊，仲要系嗰啲 laser 咁样穿上去个头定点样死咗。 喂，但系咧，我想知喺疫情期间咧，我有条私人问题想问你噶。 系。 你有冇再鑽研點樣煮蛋啊？ 鑽研點樣煮蛋、啊？ 因为有一次我同你即系两个人做访问咧、你教我煮系咪水波蛋啊？ 系啊系啊， 系好好味， 波蛋都 好好正喎、啊！嗱，你介绍一次 俾我。你有学？你有练习啊？之后 有啊！你话唔知个水滚咗之后定抌落去嗰啲啊嘛？然后要搅啊！我净记得要搅咯，不断搅咯。 讲紧同冇讲系冇分别嘅。 旋涡出嚟咯，喺个旋涡仲转紧嘅时候就要顺住个旋涡好轻咁样倒，即系倒嗰、那个。蛋落去，即系当然系已经剥咗壳打咗出嚟嘅生蛋咁样 ，loop 咁样倒落去，咁佢就会顺住个漩涡一路转，咁就会包住咗咯，咁就会佢漩涡慢慢停嘅时候咧，佢就会停咁样咯。 系啊，好好味啊！ 水波蛋嚟叫做， 系啊 ，poached egg 咁样咯。 呢排有冇再钻研其他嘅 蛋？ 系啊。 你话时话我真系有、哦， 系蛋鸡蛋大师嚟嘅你。 我真系好中意食蛋噶，我最近真系喺屋企即系煮啲简单啲嘅家常菜咯，想试多啲咁样。我都系睇 YouTube 噶咋，咁就见到有一个系好简单嘅雀瓜炒蛋。咁但係佢比较特别啲，因为其实炒蛋都由細炒到大啦，咁但係佢嗰个呢原来係落绍兴酒啦，落啲麻油盐同埋少少糖咁样呢，原来就会有嗰种好似茶餐厅啊或者中菜馆嗰一啲嘅味道囉，即係佢係丰富啲浓啲有味啲咁样咯，即系唔系净系落盐或者落啲豉油，跟住发咗佢。我就系喺屋企咧，即系整成日都整啦，都好似冇味道咁样。但系发现哦，原来即系加咗绍兴酒、麻油同埋少少糖盐，再加少少系咪少少豉油啊，就正噶咯，正啲噶咯。咁、大家可以试下。 个绍兴酒听到好似系个精髓， 好 firm 啊！即刻 系啊， 鸡蛋大师郑融啊！ 我都上 YouTube 噶咋，好多嗰啲家庭主婦先至勁咯 ，follow 咗幾個啊，我都其實我未玩到蒸水蛋，所以下次可以 想玩蒸水蛋， 用個玩字嚟形容啊， 未得啊，係啊，因為蒸水蛋都係咪幾高難度啊，所以我一直都唔敢試咯。 哦，系系，因为要你蒸到咁滑，唔会有啲邂逅啊，系啊。 哇！多谢你提我，咁我嚟紧可以。有啲目標啊， 係啊，又可以 俾咗人生目標、啊， 有啲靈感又可以整翻只多吃蛋咁樣咯。 個MV 就係不斷整唔同類型嘅蛋。 原諒最慘，女主角難共你合演這套愛的傑作，大廳中這一幕。大声的开音乐，大抵很怕讲，我们没有感觉，情缘各自走，各死各，逃避去认清，更未无福快乐，因此分手太刻薄，只好装作不知，也每日同处。为何人倾向做什么都要一双，明明难因多多一刻也不舒畅，现在家中有匹象，在听的正中央。 未夠十點都去喝酒談笑，會在家中散不掉，幸福中那單調，是否跟你的那場熱戀死了，談論上目色那幾票，談論那棟樓一尺能值兩笑，應否分開那掛念，偏偏心照不算，這個話題再不緊要，哦，為何人傾下做什麼都要一生，明明難忍多多一刻也不舒暢，現在家中有不祥，再聽的正中去休养。 午夜暴露面，我哋翻去啦。 我哋准备咗礼物俾你嘅， 哇！ 呢个礼物咧，我哋收到嘅题目就系一个靓但系实用嘅。 你系咪收到好多好多好唔实用嘅嘢咧？ 所以就想收啲实用嘅嘢咧， 好衰噶。唔系，我觉得礼物好紧要咯，实用。可能我天秤座，即系天秤座会觉得即系实用。有冇用好紧要？ 嗯， 系啊。 同埋系咪唔中意收嘢食啊？ 唔中意收嘢食啊，咁又唔系噶，我 嘢食都算实际啊， 啫嘛而家，系啊系啊，所以我都中意噶， 系啊。 你准备咗啊？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嗱、啊，我准备咗。我见你赖去星座嗰度，因为个原因系我都系天秤座。 哦，系咩？ 但我就好唔中意收嘢食嘅，因为我觉得我系摆唔到佢啊。即系可能你送咗个朱古力俾我，咁、 哦、 我食完之后份礼物就好似冇咗咁样咯。 O K， 系啦，即系我系，所以我几唔中意送一啲会。 即系礼物你想要摆得珍藏得嘅。 系啦，或者即实用都系啦，或者系即可以 keep 到嘅嘢咯。即如果可能假设系我唔知啊，即送包纸巾俾你咁，但系个纸巾总有用完嘅一日。 系啦， 或者嘢食你总会有变坏嘅日，咁你点都要抌嘅话，我会觉得抌礼物嗰下好似我就冇咗嗰份礼物咁样咯。 咁啱你又天秤座啦， 哎、yeah. ， 你有优势啦而家。 friend 嚟嘅， 系啦咩嚟？ 喺个袋度攞出 嚟，我买支笔。 就咁样嗰度，我包都冇。 但系依个系咩？魔鬼笔定蟹？ 唔系啊，蟹钳。其实咧，我本身就系揾咗一堆咧，就系、是、有公仔嘅笔嘅，即系楼上可以玩嘅。咁但系点解今日拣蟹钳咧？其实仲有拉面啊，有寿司。 系。 咁点解拣蟹钳咧？我最近睇到个 Facebook post， 系。 咁就话咧，愿意帮你剥虾蟹嗰啲咧，都系真系爱你嘅。 我哋夹鼻妹妹，愿意帮你掹黑头嘅男朋友系好 sweet 添。 系啦，咁所以我就买咗个蟹柳嘅笔啦，佢仲会喐嘅添。 哇 ！feel 到嗰份动感啊，真系 系 原子笔嚟嘅， 原子笔嚟嘅， 多谢。 你觉得个靓嘅位系 可能唔过好象身度极高咩？ 我问下啫，冇质疑嘅。 象身度高就靓噶啦啲嘢， 觉得点啊？收到呢个蟹钳， 大家听一下个蟹钳嘅声啊，都 OK 嘅玩啊 ，OK 嘅，都 OK 啊呢、這个 系啦。同埋最近演唱会。又要即系唔可以食太多嘢，咁啊有啲嘢食叫 望， 咁你仲俾佢 四隻字望梅止渴 吓， 好 听 啲叫望梅止渴咯，唔好听就有得睇冇得食咯， 可以选个蟹柳， 得个睇字又冇得食蟹柳，诶呢、這个礼貌我觉得麻麻地啦。 好，你嗰个又如何咧？ 我嗰有得 年轻人， 我嗰有得食嘅。嗱，我呢个源自于咧， 做咩揽住 个袋啊？ 我睇到你嗰个 poster 之后，我即刻谂到呢份礼物嘅。 睇到我个 poster， 唔系啊，演唱会 poster，、 哦、 因为演唱 会三文治 见到嗰、那个嗰份面包， 你唔系买咗盒三文治啊？ 唔系，我觉得面包上面差啲嘢， 系差啲咩咧？ 差啲果酱。跟住于是乎咧， 阿 Jam 邓紫棋， 我就买咗果 Jam 啦。因为我觉得，因为呢排我知道，如果你演唱会应该食嘢方面，你应该要控制。咁所以果 Jam 咧相对嚟健康啲，应该唔会太过。 但果 Jam 好多糖、啊， 诶、欸，咁都要补充噶嘛。 果 Jam 好多糖， 咁咧就拣 上边公司嘅同事系咁 岌头系嘛？ 系咯， 嗱，就算唔食得，我都拣个靓啲。 但真系靓咩？你呢、這个 我覺得靚 一眼嘢，咦，日式噶、哦， 日式噶呢、這个望佢都几 后边酷写 Made in China。 冇嘅， 咁我攞呢个蟹钳去填嗰啲 果 酱咯， 即系都好过你个蟹钳。 好得意喎，你两位都系即系谂同食物系啦有关，哇， 系 啊，正 啊，靓嘅呢个都。 想而家即刻倒落口食。 好啦，两个啦，你拣边一个咧？ 两个都拣得唔得啊？ 拣一个 你比紧赛， 比紧赛拣一个赢嘅。 吓， 系啦，一个就有得睇冇得食，有一个演唱会一完都可以即刻打佢趴落口度嘅。 吓、啊。我可以签名喎、啊， 咁我就拣啊、波波呢份礼物，但系送两张演唱会飞俾阿一啦。 你都要同佢睇噶啦，要 唔系啊？咁波波唔系咁阿一有女朋友啊嘛？ 你唔 系演唱会飞攞嚟追女仔好紧要噶，有女朋友可以自己买啦，两个夹粉， 仲要两个夹粉， 佢两个自己 A A 制啦。 冇女朋友真系好惨啊！ 可以请佢就，所以你系拣我呢份果 jam 嘅， 系啊，果 jam 啊， 多谢。够钟翻嚟啦！上一次送咗礼物俾郑融啦，你仲记唔记得我送咗啲咩俾你咧？ 我唔记得啦，真系 一个名牌手袋嚟嘅， 唔系啩？ 我都送咗条好靓嘅丝巾俾你噶，嗰时 喺一张相里面咁样送俾我啊！ 我哋边有分值啊？ 嗰时你嗱，我俾少少 tips 你，嗰时你开个题目系话要靓同埋实用嘅。嗰时你开演唱会嘅时候， 唔记得喎、哦，你可唔可以开股啊？我谂我系真系一啲头绪都冇，谂唔翻。 阿一送嗰、那个就系、是、一支蟹钳咁样嘅原子笔啊！ 哦，我记得啦，嗰阵时仲喺港台，系咪后花园？ 系啊，嗰边个 studio， 系啊系啊， 喺度发生嘅。 耶耶耶耶耶！ 我记得呢一幕啊。 系啊，你系咁揿嗰支笔啊嘛，嗰、那个钳系咁夹夹夹。 系啊。系啊， 咁而家支笔喺 支笔啊，支笔应该喺我同事度，可能佢冇俾翻我啊。 哦，冇计啦， 有冇 trigger 到你醒起埋另外嗰份礼物啊？咁， 系真好似一个袋嚟嘅。 我嗰次送咗果 jam 俾你。 啊，果 jam， 我记得你好似系喺嗰啲日本超市度买嘅，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我净系我记得呢啲，反而唔记得嗰个物件要你提翻我先。 我惊你份礼物喺日本超市买，不过唔记得买咩，系总之日本嘅咁啊。 系啊，有日文字哦。 咁最尾有冇食到啊？ 冇啊，应该 都冇。 可能同支笔一齐。 唔系，唔系、啊，有、啊。 有啊， 有啊，有啊，有啊，系咪男妹咩噶？ 好似系。 哎呀，我真系有啊！我记得我喺雪柜，即系系有 摆素菜嘅时候， 摆男妹味喺度。咁其实我好中意搽牛油加果酱嘅多士 咯。 系、啊，我有食啊，我有食啊。 系应该有一次打开雪柜，咦？点解有啱咁嘅嘢嘅？咦？未过期咁、啊。 我谂系过咗咁样，我想食就食。哎呀，你而家提翻我，我又好想食呢一个我嘅 comfort food 嚟噶，呢个系面包加牛油加果 jam 咯。 哦，油 jam 多、 哦。系、哎、啊。正啊！ 而家嘅郑，如果问你想收咩礼物嘅话，你估又会想系咩类型嘅咧？ 今集系咪会送噶？ 冇啊，讲下噶咋，我哋谂住问下噶咋。 收啊，都收果 jam 咯、啊。我好耐冇买过果 jam， 因为其实真系肥嘅果 jam， 但我好中意食咯。 系， 我哋又计鸡蛋之后，发现你多一样嘢食咯， 果 jam，、 啊、 果 jam 大王。 同埋发现我有好多柜桶咯。 系啦、啊，真系太有画面啦！呢、這、一个，你个雪柜咪都好整齐嘅咁，所以 雪柜 OK 啊都。我啲蛋系要摆到好整齐噶，蛋格嗰个好紧要。 好嘢， 好嘢，好嘢， 好 嘢。 唔好意思， 你赢啦今日。 好奇怪咁啊 嘛。我觉得 OK 嘅 ，OK 嘅，整齐， okay. 有画面咯，我只能够话 整齐一件好事嚟嘅， 系、 啊、 一种美德。 啊、多谢你，多谢你。 好啊，今日多谢郑融啊，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少过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多一名新型肺炎确诊病人去世，本港累计193名确诊病人离世。那名60岁男病人是的士司机，住在深水埗华宝楼，去年12月31号确诊，入住明爱医院接受治疗，病人情况之后转差，上个月2号转送到玛加烈医院深切治疗部，现至昨晚离世。大年初二，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餸准备开年饭。市民王小姐说，年初二买餸的价钱比平日贵，一只鸡贵了大约40元，认为一般过年食材的价钱都会上调，即使贵亦都会买。她又说，今晚有6名家庭成员吃开年饭，又说会注重卫生。市民马先生话，受疫情影响，屋企人要分批食开年饭。今晚有7至8人聚餐，虽然唔可以全部人一齐食饭，但已经好开心。佢又话，今日街市人流唔多，价格比平日贵咗一啲。乐富街市有海鲜档嘅老板话，今日嘅生意一般，档口以石斑类同埋虾嘅销情最好。佢话今年嘅来货价贵咗好多，可以赚嘅利润唔多。有菜档档主话，生意比往年减少近一半。有政党到政府总部外请愿，要求政府设立失业援助金，支援受疫情影响的基层市民。政府派员接收请愿信。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和另一名成员以财神的打扮请愿，要求政府向失业一个月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发放失业援助金，建议金额6000元。他们又要求政府批准在港紧急使用国产疫苗，设立居所租金扣税和多种的税项宽免等。民協大約6名成員亦都到政總外請願，有人印上印有財政，有人戴上印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肖像的道具。民協除了要求政府設立失業援助金，又要求提升最低工資到每小時40元，就最低工資水平一年一檢，以及將新型肺炎定名為雇員補償條例中的職業病。有警員到場提醒他們遵守二人限聚令。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Year One 的学生罗美晴。咁我哋 Ivy 嘅团队咧就合力研发咗一个云端智能虚拟助教系统 All Screens。呢个系统就赢咗2020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学生创新大专及本科组嘅金奖。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年初二， 我变了音 后二我是你的后二 好了，播一播时间啊， 证明我们没有早走到啊，我现在时间下午3:39， 没有早走， 是啊， 但是没有迟到呢， 唔知喎， 唔知喎， 好啦、啊，你听到啦，有晒证据啊， 系啊，天气， 而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好，大年初二嘅日子都唔系重点，因为重点系听日， 听日先至系真正嘅战场， 见真章啊！究竟咩日子呢？情人节，好啦，听下推介啲咩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要准备好听日嘅情人节。咁但如果你未准备听日嘅情人节嘅话，亦都唔需要准备啦，因为你唔够时间再准备。大年初二基本上冇咩铺头好开，所以如果你系未买礼物、未 book 餐厅，其实你都系搞唔切。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嘅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未准备你嘅情人节，咁就不如今晚带埋女朋友去拜年啦。至于，当中是有巧妙的，就是呢玩到点零两点钟啊，即是跟亲戚啊朋友一起拜年，玩到点零两点啦，咁跟住之后呢，之后点啊，之后送佢返屋企，返到屋企呢两点几三点啦，大家冲完凉瞓醒都冲完凉瞓得四点几五点，咁跟住瞓醒呢已经一点零两点喎，出到嚟三点几六点钟又冇糖食，要翻屋企，咁即系你实际要面对佢嘅时间得翻三个钟，咁样计计埋埋，咪好易过咯啲时间。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一样嘢就系、是、快啲准备你嘅情人节，而你未准备嘅话，就今晚带埋佢去拜年，有咁晏得咁晏。笨读兵团报告完毕。两隻字啊， 咩啊 ？perfect 啊， 啲女人好蛊惑嘅。你估你夜翻屋企，夜瞓觉，第二朝唔使早起、啊。 如果你从呢个立场出发嘅话咧，佢要发脾气，佢点都会发你脾气嘅，系唔关个时间事。但只不过你好似个时间易消磨，因为咧， 我觉得佢唔系发脾气，我意思系，如果佢当听日情人节，佢好重视嘅话，就算你今晚夜咧。佢聽朝其實佢唔會瞓得晏啊，因為六點鐘閂門係大家都知道嘅事實啊嘛，即係佢未必咁容易，即係今晚我可以照玩， 未必放過你， 未必會放過你，俾你成三四點先起身咯。我覺得係，即係發唔發脾氣一件事，嘢佢唔會咁容易放過你咯。我覺得 今晚唔俾你瞓咁樣， 哇，哇 哇， 我已經見到啲討論區啲 post 已經討論緊呢啲， 瞓覺 開年啊！ 好啦，但係唔係，因為咧點解？点解会有呢个嘅即一个叫做领悟啦？即系话说，即系呢个系适用于咩咧？适用于好似小弟咁样啦，拍咗好几年嘅拖啦， 咁在乎呢啲在即系喺呢啲情人节嘅情况下咧，其实咧都系得一个概念嘅啫。喂，快啲过啊！消磨咗啲时间啦、啊，所以咧 佢都系嘅，佢算唔算噶？ 我唔知道啊，冇理由问你觉得系咪消磨时间咁样噶嘛？系咪先？咁跟住所以咧，我听日嘅 plan 我有同佢讲过大概嘅行程啦，朝头早六点喺罗湖集合，跟住之后咧有旅游巴车你过东莞食嘢，咪讲下笑啫，呢个都过唔到关啦。我同佢讲嗰个叫做schedule 咧，我哋就即系十二点零一点集合啦。然后就行个零钟，两点几肚饿嘅时候咧，我哋 plan 咗两个地方嘅。第一个咧就系将军澳一带嘅，即系佢咪起咗好多嘅新楼嘅。 系啊。 咁下边咪有啲对海，即系虽然个海亦都唔系嗰种好靓嘅海啦， 都 OK 嘅， 都 OK 嘅，系、OK、啦。即但系你不能同中环嗰个比啦，系咪先？但都 OK 嘅。咁但系佢嗰啲露天茶座啊，或者 coffee shop 啊，或者有啲啤酒饮啊，嗌啲串烧啊， 人流系少啲，同埋冇乜游客，因为真系斋 住住宅区。我就话一系去嗰度，一系就可能去尖沙咀。 嗯， 系啦，咁就睇下去边个地方。咁我自己就想去将军澳嗰啲地方，或者去如果去尖沙咀或者去旺角咧，就可能揾一啲 cafe 坐嘅。 哦， 即系太子嗰边嗰啲啦。咁、那个目的系咩咧？消磨时间。 嗱，好啦， 你一坐咧，起码坐两个钟。你当两点几出发啦，两点几出发，坐两个钟。咁你坐四点几啊？ 系啊， 咁然后就兜个圈。喂，今晚嗱，疫情冇计啊，系咪先？真系冇计，你唯有 系 啊， 唯有翻屋企同阿爸阿妈一齐食饭，系咪先？即四人庆祝情人节都开心，系咪先？咁跟住之后，咁你点啊？去人哋屋企食饭， 系 要加餸啊嘛， 又要买嘢啦， 系啦、啊，咁就剩低个零钟就兜个圈行下嗰啲街市啊、超级市场。喂 ，Auntie。斩条叉烧俾你啊，咁样几开心啊，系咪先？所以成件事就 perfect 解决咗啦。 咁其实嗰两个钟就冇乜所谓噶啦，即系坐喺度就佢唔会有啲咩。 唔系，咁咪坐喺度倾下偈咯。 系、 啊、又倾翻我哋头半个钟嘅 topic 咯。啊，你想间屋点装修啊？不如嗰度加个 figure 落去啊，咁样。 我咧啱啱访问咗个嘉宾，正如佢个衣柜咧就咁嘅， 系啦，即系咁噶。当唔系我自己系啦，即坐低，如果同另一半坐低喺，无论喺 coffee shop 啊，或者真系坐酒吧，因为我同佢都两个都我啦，佢一般嘅，我真系几好酒嘅，即咁啊坐喺度。当你有嘢想倾，唔系啲正经嘢啦，当然咁嘅时候，可能倾一啲心事啊，或者剩嘅时候咧，喺嗰个气氛同个氛围嘅底下咧，你真系可以坐两个几三个钟嘅。 你冇话极限系几多？即系同佢两个人啊，情侣关系 cafe 又好，酒吧又好，坐低。 两三个钟走唔甩噶咯，其实、 嗯、 其实真系走唔甩 嘅 两三个、 okay, 因为以前咧，以往咧系点样咧？以往就系、是、要翻工，咁所以咧就 book 六点零食晚饭啦，或者六点零七点啦，咁七点几食完晚饭咁都系九点几啫嘛， 系 咁做啲咩好啊？ 咪去搵啲地方， 就系搵间酒吧，两个人坐喺度又倾偈咯，系、啦，所以我同佢几中意呢啲消磨时间嘅。咁当然，如果佢即系如果你嘅另一半系会睇书啊。就更加 啦， 系咪先？更加佳啊！呢件事，咁你就可以同佢去睇书，咁你坐 coffee shop 嗰度饮杯咖啡，又度过一个文青嘅下午。 哦耶， 系咪先？ 我以前有个女朋友好中意猫噶，带佢啲猫 cafe， 我带咗佢睡之后，我乜都唔使做啦，佢、 啊、 自己同啲猫玩嘅。 其实几好啊呢、這个。咁当然，去翻我哋今日嘅推介， 嗯， 就系、是、你夜晚啊，今晚你要令到佢瞓唔着觉，或者夜瞓。而嗰个夜瞓嘅方法。我建议去亲戚屋企拜年嘅， 交俾啲亲戚出手。 系 带咗佢上去之后， 你有冇试过带另一半去亲戚屋企拜年啊？ 冇啊，真系冇试过带去。我有去过 join 过嗰啲饮茶嗰啲咯，只系，但系冇去过屋企嘅。以往到，因为我都知道应该都会几麻烦。 即系点咧？ 因为你上去之前，你又要同佢 B 晒，啱啱边个打边个啦，跟住你上到去之后，佢又会问长问短啊，又查家宅啊，因为阿爸阿妈查完噶啦嘛，已经，但系到啲亲戚嘅时候，逐个逐过嚟， 哦， 系啦，姨妈姑姐一人加一句之后，舅父去完厕所出嚟问，咦，啱啱 miss 咗啲咩啊？啊，你做边行啊？又再问一次。 咁、哦、如果你第一次带过去就 系 咯， 嗰啲咧系啊， 但如果你唔系第一次嘅话就唔会咯， 所以我唔俾第一次出现啦。 唔系啊，咁你嗰第一次可以系一啲普通嘅亲戚食饭噶嘛？ 冇啊，我佢冇以前嗰啲冇见过我嘅亲戚咯。 哦， 我就有见过对方嘅亲戚嘅、 嗯、 之前。 点称呼啊？ 唔记得啦。 唔系啊，即佢哋问你点称呼啊？ 我叫波成啊，系。 哦 ，OK， 做咩噶？ 我做我电台噶，同佢喺电台嗰度识嘅咁嗰啲咧。 哦， 系啊。 嗰啲啦，即系会讲呢啲。 搵几多钱啊？搵几多钱啊？啊，搵几多钱啊？ 哎，西伯，饮多杯啊！今年赚多啲啊！ 一系咧，一系如果你今晚如果要带你嘅另一半去拜年嘅话咧，系复杂嘅。因为小弟咧，寻晚经历咗一次。咁小弟寻晚咧，逢大年初一，由我懂事以嚟咧，大年初一咧都一定系去舅婆屋企拜年嘅。系啦，即系每一年，除咗舅婆唔喺香港或者我唔喺香港之外咧，都系会去大年初一去舅婆屋企拜年。咁阿舅婆系见过阿陈杏如嘅，见过几次噶啦。咁跟住之后咧，咁但系佢就认得我舅婆一个人啫嘛。 哦， 咁就开始好复杂啦，因为个 family tree 啊。那个家庭树实在太大啦！嗱，你首先理解何为舅婆先？嗱，喺香港地唔系个个人有舅婆噶嘛？你有冇舅婆啊？ 应该冇。我而家谂紧舅婆，即系边个咧？ 舅 父个阿婆啊？ 舅唔系舅父个阿婆？ 唔系，我乱噏嘅啫。呢个舅婆系咩？ 嗱，我冇嗰本咩尺读啊！嗱，我理解嘅舅婆咧，就 系 我阿妈嘅舅母。 系啱， 系啦， 啱， 咁即系换言之，就 系 我阿婆个细佬同嘅，同埋佢弟父 咩啊？舅婆女人点会系你阿婆细佬啊？ 细佬同弟父咯，即系舅公同舅婆啊，细佬同弟父咯， 系 啱啦， 啱啦， 合理， 因为阿婆就 系 你妈咪嘅妈咪啊嘛，咁舅婆就你妈咪嘅舅母啦， 系啦，好啦，咁我舅婆个女啊，我应该叫佢咩啊？ 靓女。喂，靓女，小朋友嗰辈系唔识嗌噶，我都系 嗱，照道理咧， 舅婆个女 嗱，好好易好易咁样插上去嘅，嗰件事逐件逐下逐下插上去先啊。好啦，你插上一格，咁佢系你阿妈嘅边个啊？ 阿妈嘅舅母啊嘛， 舅母个女，阿妈舅母个女，咁即系阿妈嘅表妹咯。 系， 咁妹。阿妈嘅妹就系阿姨啊嘛，阿妈嘅表妹咪 表 姨咯，系啦，系咪咧？你所以要将个关系图啊， 逐个 拆，逐格咁去拆出去，咁样去 break 单去理解。好啦，咁跟住之后，咁你就同佢解释咯，同陈杏如解释。嗱，呢个舅婆你认得啦，系啊，我坐喺嗰边嗰个就系姨婆，我坐喺边嗰个就系姨婆嘅先生。嗱，跟住嗰个咧就系我嘅表姨，跟住嗰个就系表舅父。嗱，仲有个表舅父佢未嚟过，跟住嗰个表舅父咧又大我半年，咁呢个表姨咧又大我两年，嗰个表姨咧又大我三年。咁跟住之后嗰个咧系边个个女咧？跟住就逐下解释。好啦，咁问题系咩咧？问题系你不能喺去之前同佢讲清楚嘅。 去之前有冇即系 brief 唔到啊？你 brief 唔到， 即系睇相都冇用。 个原因系你唔会有，啱啱我提过已经有十几个人喺嗰度啦。 系 你唔会有齐十几个人啲相喺度噶嘛？系咪先？咁你尤其是我唔会无啦啦有我姨婆张相喺度。嗱呢个就系我姨婆咁样，我唔会噶嘛。咁我就 认字特警啊嘛。 系啦，冇嗱认字呢个就系姨婆 啦。 跟住锁。即系扫埋隔篱嗰张相，嗱、这、呢个就系姨婆嘅老公啦，唔会噶嘛，我唔会电话有人哋一家大细啲相噶嘛。 同埋啲表姨好兴新年失过发，一去到你认发型啊，去到全部转晒认唔到。 呢个还好嘅，我冇呢个问题，系啦。咁因为太熟啦，我就认得，即系佢认唔到噶嘛。咁要点样咧？就系食饭嘅时候就同佢讲啊，究竟边个打边个？好啦，但系尴尬嘅问题嚟啦。 玩一餐饭啫喎，呢个游戏 都唔系一餐饭嘅问题，个尴尬位系咁，你冇得喺姨婆面前讲嗱，呢个你姨婆，嗰就 系 佢个女，系个女就大我几多岁咁样，你唔会咁样噶嘛？咁点样咧？我全程一路食饭一路喺度揿电话，嗱坐喺地下嗰个咧就系姨婆啦，咁啊坐梳化嗰个咧就系佢个女，佢个女咧就唔知点样点样，即系大我三四年嘅，通常我哋都嗌佢做表姨咁样，系啦，即系 有冇见过噶呢一啲？ 我自己 即系唔系 陈杏如冇见过。 但你有冇谂过直情系即成为一个话题，即系开出嚟讲 哦， 系啦，即系直情啊呢、這个咧就系我表姨同埋咩啦，咁样佢做乜嘢？ 咁又冇喎、 啊，跟住咁佢哋就会 咁又冇喎、啊，因为我啲即系我啲表姨同我啲表舅父，即系大我两三年嗰啲咧， 哦， 你又好似唔系介绍一个长辈、 哦， 但佢又好似系你嘅长辈，但其实佢又似你嘅表姐多啲，嗰种感觉又好古怪，所以偷偷的嗱呢个就系啦，咁、哦、样。 我谂你太长嚟玩咧，可以成餐饭，即系你有时你惊冇嘢讲或者点咧，你逐个介绍咁你又 唔系咁，但系你呢个位咪摆咗佢喺嗰个焦点 spotlight 下边咯， 系 咁佢未必中意噶嘛， 哦、即系嗰个亲戚 啊 嘛，你讲 唔系啊，摆咗自己女朋友喺焦点隔篱啊嘛，即 系 喺个焦点嗰度，咁佢未必中意噶嘛， 哦， 你明唔明先？咁所以就系偷偷地系咁，所以我寻日食饭就系咁揿电话，嗱嗰就系边个边个。 系啦，系啦，咁啊，跟住之后咧，嗰、那个就系佢嘅女啦，系啦，啱啱嚟嗰咧就理论上细我十年，应该都系叫我表妹嘅，咁样系，即咁样就从喺我不断食饭就不断 send message 同佢讲究竟发生啲咩事， 好乱啊！我觉得你有几多亲戚食饭啊？ 大概一二十几个， 哇， 十几个亲戚啊， 其实都 但未齐人啦已经。 一餐饭里面识十几个人，你想下那件事。咁佢如何呢？咁佢一路收到你嘅 message 之后， 佢咪斋睇咯，佢冇认噶，因为嗰堆系一啲说明书咁样噶。嗱、 okay. ， 你认住白色衫嗰个就系边个啦，系啦，咁啊诶黄色衫嗰个系边个，系啦，咁坐地下嗰个又系边个咁样， 嗯、 就系咁样咯。即系嗰餐饭就系要咁样去嗱，所以我就话你做呢个嘅过程嗰个 briefing 你要讲得好清楚，究竟嗰个最紧要你认得边几个先， 嗯， 系啦、 嗯， 主人家系边个？好啦， 舅婆你要记得， 系啦，舅婆认得，系啦。咁跟住之后呢啊呢个呢就係最熟嗰、那个係啦阿爸阿妈要认得咁样其他你俾佢过眼云烟你都要俾佢 认 即知一知咁样。 摘袋呀、啊、正所谓。 係呀咁然后你后咪亦都有权尤其是新年呢啲时候呢咁佢会出现好多你平时估唔到嘅亲戚出现㗎嘛。 係、 嗯、 呀。 係啦。 冇见嗰啲。 咁你都要循例 send 个 message, 我係咁样㗎。即一有亲戚行入嚟呢即你大家唔系同一时间集合噶嘛？即有啲可能迟到啊，食埋饭先过嚟啊，咁样啦。我就一有亲戚开门，呢、啊這个就系边个？呢、這个边个？就 send message 俾佢咁样，私底下好似出猫咁样出 notes 咁样俾佢咯。 几得意啊！我觉得成晚都系 keep 住咁样。咁但系佢第一次见大部分亲戚，佢能唔能够避开唔成为 spotlight 咧？因为第一次啊嘛。 哦，佢冇乜嘢，佢冇乜嘢，系佢唔系好 spotlight， 因为啲 spotlight 喺晒啲小朋友嗰度。 哦、，very good，very good，very good， 系啦，小朋友真 系 好啊。 同埋佢哋会嗱，尤其是好似我屋企真系相对地大咧，佢会捞乱我爸嗰边嘅亲戚同我妈嗰边嘅亲戚， 嗯， 跟住捞到乱晒咯。咁所以你去之前系要简单嘅 briefing， 但个重点真系去到嘅时候，你点样同佢通风报信，话俾佢知边个打边个。嗰、那个系个重点。而当你今晚玩完呢个游戏嘅时候，起码玩到点零两点啊。 Yeah. 咁你听日就可以逃过一劫啦。但更加紧要系咩？如果你而家要准备，首先你要准备定一堆嘅亲戚先咯。即系你要揾翻啊，死啦！有边个亲戚今晚可以约出嚟咧？ 定系你都去翻去买花算啦？ 今日有冇开啊？翻去 唔知啊， 唔知啊。所以如果你未准备嘅话， 嗯，谂下今晚点样拖长条战线玩硬啲啦。 得嘅 有方法嘅，冇人话净系 send message 俾女朋友，你 send message 俾亲戚玩耐啲噶嘛，叫佢出手。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大年初二，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同仁，再次恭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恭喜发财啊！虽然你应该已经听了无数次这些祝贺的说话，但正所谓礼多人不怪，讲了不会浪费，讲多几句又有什么所谓呢？我又不会没了忽肉的，是吧？加上难得可以在这些这样的大时大节还可以翻工，我真的觉得很开心啊！所以为了将这个的气氛推到最高点最高峰，今日我和阿一代表我是你的后援会同仁拣来了一首歌来恭喜大家发财，你们都懂唱的，跟着一起唱吧，好运自然会来的啦，新年快乐啊！ Congratulations and celebrations when I tell everyone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Congratulations and jubilations.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I'm happy as can be. Who would believe that I could be happy and contented? I used to think that happiness hadn't been invented.That was in the bad old days before I met you. When I let you walk into my heart. Congratulations. and celebrations when I tell everyone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Congratulations and jubilations.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I'm happy as can be. I was afraid that maybe you thought you were above me, that I was only fooling myself to think you'd love me. But then tonight you said you couldn't live without me. That round about me, you wanted to stay. Congratulations and celebrations when I tell everyone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Congratulations and jubilations.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I'm happy as can be. 恭喜以上嘅得奖者，欢乐嘅时间过得特别快啊！我哋今晚嘅 Annual Dinner 又去到尾声啦。希望新一年大家继续行运， 赚多啲， 为公司更加努力，明年再见。唔系，其实个节目未完嘅，仲有成分钟。 只歌咧，但系 只歌得翻六秒。唔系，因为知道大家呢几日咧听得太多嗰啲。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嗰啲咧， 即系嗰个嗰种农历年嘅气氛 太过多啦， 系啊， 好饱，好似食得好多嗰啲过年食品啊。 不如正所谓我哋呢个系一个中西合璧嘅地方， 冇错。 咁点解唔试下用 西方嘅新年嘅歌 摆喺中国嘅新年入边试下咧？ 唔系咯， 就好似我哋之前 Last Christmas 都播过 《女子十二乐》 中乐版啦、 啊，咪咯， 个效果几好啊！ 仲有印度版咧、 啊，系咯，都唔差。咁所以就系今日俾大家试一试啦。Anyway， 祝大家呢个大年初二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系啦，听日情人节， 七日平安， 非常紧要。 听陈上士啦， 拜拜。Bye bye